大卫传的第十八讲，撒母耳下的第十三章。旧约就是讲故事了，是吧？刚刚才讲完罗马书很多的神学，现在就讲故事。但是在故事里面，我们都能够找到一些神学的思想。我们上次讲到大卫他犯了奸淫，犯了谋杀，神就差派拿单先知来到面对他，于是大卫就认罪悔改。虽然他的罪被赦免，但是他的罪是会有后果。拿单先知话他听，刀剑将会不离你的家。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要知道你的罪必追上你。我们犯罪，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认罪悔改，神是会赦免，但是我们的罪都是会有后果，所以我们是要很小心。这一章书，撒母耳下的十三章，究竟是几时发生呢？很多的神学家都是争论不休。有人说是亚门人和亚门人争战之后无奈，亦都有人说是大卫和拔士巴结婚无奈之后所发生。但是亦都有学者认为是大卫统治整个以色列国十五年之后才发生。显然我们见到作者将注意力由国家的事务去到家庭的问题。今天的大纲很简单，非常之简洁，一共是三点。第一点是由爱至恨，撒母耳下的十三章一至到二十二节。第二点呢，由恨至杀，变成谋杀，撒母耳下的十三章二十三至到三十六节。第三点呢，由杀至逃，逃跑，撒母耳下的十三章三十七至到三十九节。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就是今日的主角之一暗乱。暗乱是大卫的长子，他是王位的继承人。他认为自己是有崇高的地位，所以我们迟些会见到他认为自己可以任意妄为。他对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产生了一种非常之不寻常的爱慕。其实他应该在他采取行动之前立刻终止禁止他要做的事，他的欲望。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结果就犯了很大的罪，尤其是是违反了神的律例典章，是关于圣洁圣爱标准的律例典章，在利未记的十八章、二十章同埋申命记的二十七章。我们介绍了大卫的长子暗乱，我们亦都需要介绍在这故事当中另一位的主角，就是他的弟弟，他的三弟亚沙龙。有关亚沙龙的事迹是记载在撒母耳下的十三章至到十九章。亚沙龙是大卫的第三仔，他是他玛的哥哥，他和他玛两个是同父同母的，所以是亲妹妹。他和他玛两个都以他们的美貌是见称的。撒母耳下的十三章一节和十四章二十五节，他两个都是靓仔靓女，所以很明显他们的妈妈都是一个靓女，是吧？马家公主就是一个靓女。在《圣经》里面都说过我们听，阿比该另外一个妾侍大卫都是非常之的靓又有智慧，是吧？但是比起拔士巴呢，好似是逊色了一点，大卫仍然都是比较喜欢拔士巴。这个马家公主，她是基述国的公主，是达买王的女。基述国是靠近加利利海，在加利利海北边大概东北边大概八里的地方，属于亚兰国的一个小国。大卫毫无疑问娶马家成为他的妻子，就是希望和基述国来到结盟，但是他就违反了神的律例典章，不可与外邦的女子来到通婚。亚沙龙的身体里面是留住有两个皇室的血，如果我们留意的话， 第一个皇室就是大卫的王朝，是吧？他是大卫的三仔。第二个皇室呢，就是达买王基述国的国王，他亦都是达买王的外孙，所以是有两个皇家的血液在他的身上。这个亦都是可能为什么亚沙龙迟些对王位有非常之大的野心。我们首先要讲第一点，就是由爱至恨，撒母耳下的十三章一至到二十二节。暗恋朝思暮想，想什么啊？他的妹妹他玛，他一日比一日的消瘦。约拿达是他的好朋友，亦都是他的表弟。约拿达就是大卫哥哥士米亚的仔。约拿达经文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狡猾的人。但是狡猾这个字亦都可以在圣经里面解释精明。其实精明和狡猾只不过是一线之差。他走去教暗恋怎样能够得到他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任何人帮助我们，或者是设计献计给我们去犯罪，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的好朋友，绝对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约拿达献什么计啊？他叫暗恋诈病，等大卫来到探望他的时候，他就哀爸爸，他说：喂，你不如叫他玛来做些食物给我吃啦，对我的病可能会有好处。在说经文里面的食物其实是一种饼，这个饼字是很有趣，在说圣经里面只是出现，在旧约只是出现三次，三次都在撒母耳下的十三章，在六节、八节和第十节。其实这个饼字是心的意思，是关于心的动词或者是名词。那你说为什么饼和心是有关呢？有学者认为他玛是很善于做心形的饼。我们现在都见到在蛋糕店，是吧？有时啲店尤其是 Valentine's Day， 喂，真的好像个心形这样。这个就需要想象力了，古时他们都是这样。但亦都有学者认为大卫希望他玛用心来做这些饼，所以这些饼是用个心的动词或者是名词。这些饼当然都是暗恋很希望得到，是吧？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他真正想得到的是他玛。处女的公主在说宫殿里面都会住在隔离的地方，有他们特别的地方，就算自己的兄弟都不能够是交往，是很深严。但是现在大卫呢，是因为暗恋有需要，他是病倒，所以他是叫他玛去到暗恋的宫殿里面。学者认为甚至是有些迷信的成分，可能当时的人认为处女所做的饼或者是食物是可以帮助病人快些康复，快些痊愈。我们都见到大卫本来是一个非常之有智慧，他有非常之敏锐的洞察力的一个人。在《撒母耳下》的十四章十七节二十节我们都见到，但是自从大卫和拔士巴犯了奸淫之后，似乎他就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精明，他居然命令他玛去服侍暗恋而受辱。两年之后我们迟些会见到大卫亦都允许暗恋去参加亚沙龙的筵席，结果是被杀。大卫欺骗了乌利亚，现在他自己被他的仔是欺骗回，就是被暗恋。暗恋这个名字原文希腊文 Anon， 亦都有另外一个希伯来字 Eminon， 跟它是很相似，是同出一个字根。 Eminon 的意思就是信实的意思，但我们见到暗恋绝对不是一个信实的人，它是一个卑鄙的小人。于是他玛就去到暗恋的宫殿。相信他玛他做饼给他的哥哥吃，他都觉得是一件荣幸的事，因为暗恋将来是会成为 以色列国的储君，是吗？当他去到宫殿的时候，暗恋刚刚是睡在他的床上高，于是他玛就开始做饼。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给我们见到有六个动词形容他玛非常之忙碌在整饼。他拿些面粉，然后他猜面粉，然后他做了蛋糕的形状出来，然后去焗，焗完之后呢将它倒出来，然后放在个台上高。但是经文亦都话俾我哋听，他玛所做嘅一切都喺暗恋嘅眼前俾佢见到。好明显暗恋系注意到他玛嘅一举一动。大概系嗰啲仆人将嗰啲饼俾暗恋食，佢唔肯食，佢要他玛亲自走去佢嘅寝室嚟到系喂佢。而当时他叫所有的人都离开了，要他玛亲手来到喂他吃。当他玛真是不为意中了计走入去他的寝宫的时候，暗恋就捉住他制服了他。他叫他做我的妹子，他说我的妹子你来与我同寝。在树雅歌五章一节入面，我哋见到所罗门都有叫苏拉密做妹子，系嘛？但系嗰个系真系好亲密嘅说话。呢度咧，兄妹唔应该系有咁样嘅事发生。他玛极力嘅抗拒，佢话你唔好玷辱我。原文嘅希伯来文系你唔好系谦卑我，你唔好令我谦卑。正节嚟讲对。希伯来人的妇女是很重要，他玛当时提出了三个理由来到是向亚沙龙来到抗议。首先第一，他引用了舆论，他说这些事绝对不应该发生在以色列的国里面，他说这些事发生在迦南地非常之普遍，若果有奸淫，若果有乱伦的话，司空见惯，是吗？迦南人是可以接受，但是在希伯来人的地方不可以这样做，这个是不合乎我们的道德标准，我们也都是有神的律例典章。第二点，他说这件是一件丑恶的事，邪恶的事，这一件是可耻的事，原文是可耻。第三点呢，他叫暗恋想清楚，他说这件事对我们两个都有很大的威胁，可能会毁灭了我们两个。以他玛来讲，他说若果发生这样的事，我无地自容，我没面见人。但是他跟暗恋说，你都要小心啊，若果你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愚妄的人。愚妄原文就是任意妄为。他玛说，你若果真的是一个任意妄为的人，以色列人知道了，他们要不要你成为他们的王？他玛甚至是恳求暗恋，他说你既然喜欢我，你为什么不去向大卫来到请求将我许配给你？但是他亦都应该知道摩西的律法是禁止兄妹联婚，就算同父异母的兄妹，在利未记的十八章、二十章和申命记的二十七章都是这样说。有人觉得可能他这样做只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结果都没有用。有人就问了，为什么暗恋会这么大胆，居然够胆在自己的皇宫来到强奸同父异母的妹妹？其实追根究底的话，可以是给我们见到是因为大卫的坏榜样。大卫见到拔士巴的美貌，他就想要他。现在暗恋都是一样，见到他玛美貌都一样想要他，完全一模一样。而且暗恋他是有些是有恃无恐。为什么？既然爸爸犯了奸淫，犯了谋杀都没有事，我亦都是将来的储君，我亦都可以这样做，是吧？他有此无恐，但是他就造成了皇室接二连三的问题，就是所谓刀剑不离大卫的家，就是这样形成。暗恋他以为他真的爱他玛，其实不是。 他为了他玛忧伤，为了他玛一日受过一日，其实他不是真的爱他玛。真的爱绝对是不会是因为私欲而去侵犯人家的身体，亦都不会强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更加不会是违背神的律例典章。暗恋根本分不出什么是爱，什么是情欲。其实爱和情欲真是有些微妙的区别。当暗恋得到了他玛之后，他突然间变了性，他对他玛是恨之入骨，还叫仆人赶他出宫殿。对于一个被侵犯的受害者，情绪是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他玛求暗恋不要赶走他，无论好坏而家都米已成炊。他玛觉得如果暗恋赶他走的话，比强暴他是更加难受。但是暗恋呢就命令他的仆人将他玛是赶出去。为什么呀？我相信有原因。若果大卫发现暗恋是强奸他玛，他不得了。但若果他赶走他玛呢，给人一个错觉的意念是什么？就是他玛引诱他，所以他现在将他玛赶出去，是吧？所以他似乎是为自己铺路才这样做。他还跟仆人说，你将这个女人赶出去。原来原文的希伯来文这个字可以有两个字，一个是用在人的身上，一个是用在物品的身上。而暗恋用这个字是用在物品的上高的一个名词，所以他直情是很藐视他玛。他说你将这个女人赶出去，而这个字是用在物品的身上。他玛失去了他的贞洁，已经对他的打击很大，他以后不能够再住在宫殿里面被处女居住的地方。他能够去哪里？有哪个会收留他？甚至他想到将来哪个还会娶他呢？但是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他怎样摆脱这个罪名？就是若果他哥哥说他勾引自己的话，他应该要怎样做？仆人将他玛赶了出去，于是就锁了道门。他玛是着着一件的彩衣，这件的彩衣是所有的公主、处女的公主都是着的，所以一被人见到就知道这个是公主，而且是一个处女。现在他和暗恋发生了关系，令到他很痛苦。他将灰烬蒙在头上高，他撕裂他自己的彩衣，抱住个头一面走一面喊。他去哪里？去找他的哥哥亚沙龙。他的哥哥亚沙龙和他是同一个妈妈。在当时的后宫，同一个妈妈的王子和公主，他们是很亲密，他们是很团结的。大阿哥是有保护弟弟和妹妹的责任。亚沙龙见到他玛满面泪水，撕裂衣服，满头都是灰烬，他就知道他受了很大的痛苦和羞辱。他说，莫非你哥哥暗恋与你亲近了吗？他一估就已经估到。当他玛讲了真相给亚沙龙听，亚沙龙就叫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无论如何暗恋都是他们的哥哥，是吧？而且是储君，叫妹妹不要将这件丑事是传出来。虽然暗恋很想跟妹妹来到报仇，但是他希望大卫是会是主持公道，希望大卫是会采取行动。大卫是他们的爸爸，甚至暗恋的爸爸，而且是国家首位的执法官。而且在这件事，大卫不能够摆脱罪名，是他叫他玛去暗恋那里整饼给暗恋吃。亚沙龙想着，如果大卫真是任何事都不做，不理这件事，他才会出手来到报仇。他劝他的妹妹，他说你不要将这件事放在树心上。他说 你不要过于伤心，不要过于担心。他很明显告诉他玛听，若果大卫不作主的话，我会帮你作主，你不要伤心。他玛于是不能够再住在处女居住的皇宫，所以他就搬了去亚沙龙哥哥的屋企住。他变成一个非常之孤单的女人，就是好像一个寡妇一样，无儿无女，亦都没有丈夫，是吧？但他饱受屈辱，饱受打击。大卫亦都听到了这个悲剧，他非常之的生气。但是当他想到他自己的罪的时候，就怎么样？无声出。大卫自己都犯了奸淫，犯了谋杀，是吧？因为他为老不尊，就怎么样？教坏子孙。而且暗恋是他的长子，是将来王位继承人，大卫亦都不想是过于责备他，所以是没有惩罚到他。根据犹太人的律法，若果有个男人是强暴了一个女人的话，这个女人若果是一个未婚的处女，她首先是要赔偿很多的钱是给这个女人的爸爸，然后是要来到娶这个女人，而且他终身是不可以跟这个女人来到离婚。这些都是记载在《申命记》的22章。但是同样神的律例典章，利未记的18章9节亦都讲到同父异母的兄妹是不能够是联婚。所以根本暗恋是不可以娶他玛为妻。就是这样，大卫和亚沙龙都没有再向暗恋提及他的罪，而亚沙龙拒绝和暗恋来跟他说话。原文是无论好坏的事，他都不跟暗恋来跟他说，他就等待合适的时机来到杀死暗恋，为妹妹来到报仇。所以我们见到，我们说有三点是大纲，是吧？暗恋的爱他的私欲慢慢就变成什么？变成仇恨。而第二点呢，当亚沙龙他的仇恨慢慢变成什么？变成动了杀机。如果暗恋死了的话，其实对亚沙龙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暗恋是大哥，是吧？他自己是三弟，我们也都讲过他们的二哥基利亚，圣经没有提及到，很明显这个人完全不涉及任何的明争暗斗，在宫殿里面的明争暗斗。所以当暗恋若果去世的话，亚沙龙就可以成为皇室的继承人。所以我们说第一点是爱成恨，第二点就是由恨去到动了杀机。撒母耳下的13章23至36节，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过了两年，亚沙龙令到暗恋有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因为他完全不提及这件事，是吧？好像没有了件事一样。其实亚沙龙一直在说等待时机来到替妹妹报仇。大卫那些王子，他们在政府里面都有他们的职务，而且他们都拥有土地、羊群和牛群，所以亚沙龙都不例外。经文告诉我们，他在巴力的下所，巴力下所拥有土地和羊群。巴力下所就在耶路撒冷北边大概15里的地方，经文说很接近以法莲。相信这个不是以法莲支派，这个是以法莲的一个镇的名字。以色列人在树剪羊毛的时候，因为是收成，所以他们都有很盛大的宴会，请了家人啊、朋友啊一起来到庆祝。这个是他们的习俗。所以亚沙龙他就想到一个计仔，就是借这个这样的庆宴来到是做话题，就是要邀请暗恋来到参加这个典礼，庆祝的典礼，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杀死暗恋。但是他不可以直接走去邀请暗恋， 太过打草惊蛇，是吗？所以他都有他的计仔，首先去请大卫和他的官员来到出席，然后大卫不想参加，他不想给他的仔有很大的负担。经文讲到负担这个字，原文希伯来文是沉重，很沉重的一个负担。所以他说，我不想给你有额外的负担，我不会去。亚沙龙就打蛇随棍上了，啊，你不来得，可不可以叫暗联来参加？这个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请求。当时如果你是太子的话，你时时都会代替你的爸爸，代替王周围去参加这些公开的活动，所以是有先例。亚沙龙就说，不如找暗联来参加啦。大卫首先是有些担心，因为他知道暗联做了什么事，是吧？但是后来他想想，咦，过了两年了，亚沙龙都完全没什么的行动，或者没什么事的，又被亚沙龙接二连三这样来到是欺他，最后他就怎样，好啦好啦，叫暗联去啦，这样。但是他也都有担心，所以他叫所有其他的王子一起去参加。他心想，喂，亚沙龙不会这么猖狂吧，在这么多的兄弟面前动手杀害暗恋，没这么可能吧，是吧？所以他就放心暗恋去。其实在这两年，亚沙龙他是设了计划来到是暗杀暗恋，而且他的计划是天衣无缝，连逃避怎样逃跑他都已经安排好了。既然大卫能够谋杀黑人乌利亚，是吧？想出计谋出来谋杀他，亚沙龙觉得他亦都可以一样设计来到谋杀他自己的哥哥暗恋。大卫是灌醉了乌利亚，但是没有成功到，是吧？而家亚沙龙呢，同样灌醉暗恋，但是他就得手，他就成功了。亚沙龙好学不学，去学他爸爸那些坏的榜样，是吧？谋杀人的罪行。亚沙龙等到暗恋饮饱食醉，是吧？兴高采烈的时候就怎样，叫他的手下落手。他说，时候到了，你们可以落手了。亚沙龙叫他的手下，他说，你们不用怕，在撒母耳下的十三章二十八节，或者不是我吩咐你们的么？你们只管壮胆奋勇去做。意思就是说，你们不用怕，我会承担一切的责任。喂，看到这里令我想起，在金庸的小说有一幕是什么？韦小宝设计，是吧？谋杀朝廷大臣鳌拜，有没有些相似啊？我觉得很相似。他一声令下，当时就那些人来到杀害他的仆人，就来杀害暗恋。其他的王子一见到就怎样啊？怕到个个跳上他们的驴仔上高逃命啊！用什么下一个是轮到自己啊？哇，原来驴仔当时是皇家的坐骑。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城啊，都是坐住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城。个个王子都逃命啊，希望快啲回到去耶路撒冷。亚沙龙呢，他自己亦都是趁机逃跑，他的仆人亦都是逃跑晒。东窗事发之后，个个都四散，个个都散水。有使者就来讲给大卫听，说他所有的仔都死晒，说啲坏消息就会点啊？以讹传讹，系嘛？传到去最后的地方，根本都是面目全非，根本都不是那件事。亚沙龙冇杀晒所有的兄弟啊嘛，系嘛？净系杀咗暗恋啫嘛，居然而家话所有啲仔都死晒。大卫就点啊？撕裂自己的衣服，攞咗落个地下度，又嚟啦！ 喂，我哋嘅心目当中觉得大卫系一个勇士系嘛，但系大卫每次系有悲剧嚟到嘅时候，佢就会点啊？撕裂嘅衫攞咗落个地下度。嗱，我相信佢亦都系责备自己，点解要俾啲仔去参加亚沙龙嘅宴会先得噶？而家全部啲仔都死晒。嗱，大卫嘅侄仔约拿达就系、是、比较聪明，佢知道事情嘅真相，佢就同大卫话。不是所有的仔都死了，只是暗恋而已，但是只是暗恋一个，我相信对大卫都很大的打击，因为暗恋是长子嘛，是他皇位的继承人嘛，是吧？那些逃跑的王子很快就回到来，他们都很悲伤，他们的大阿哥暗恋是被杀，但是凶手居然是他们的三阿哥亚沙龙。我亦都讲过，亚沙龙名字的意思就是父亲是平安的，但他绝对没有比大卫有任何的平安，是吧？还令到他非常之的悲哀，还累了落个地上。中国人说冤冤相报何时了，最后冤冤相报的话只有令到问题更加的严重，这个就是在这经文给我们见到日后还有很多事是会发生，与其报复的话，我们应该是宽恕，才能够是真正胜过敌人，才能够是更胜一筹。这个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例子我们是见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世上最不公义，是世上最不人道的事，是吧？但耶稣基督有没有报仇啊？有没有报复啊？没有啊，反而就是透过这件事使到世上万人能够得救，任何人愿意接受他的话都能够得救，他就给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世人主张报复，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靠山，他们没有神，要靠自己的了，那就要报仇咯，所以世人主张报复。但我们不同，我们有神来到为我们伸冤，是吧？所以我们不需要自己报复。喂，有人说，喂牧师你是不是未睡醒啊？你刚刚才说、不要冤冤相报，现在又说神为我们伸冤。喂，那你说为什么啊？哪句真啊？在私人的立场我们是要宽恕，是吧？但是在公呢，是有公理，让神来到主持公道，这个就是基督徒应该要采取的行动。我再讲一次，在私我们是宽恕，但是在公我们是由得神来到主持公道。其实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都是一样，不是个个都得救的，是接受那些人才能够得救，但是不接受那些人呢，一样是会得，是受到审判。所以我们见到神是公义，只有接受他的人是得救，不接受是会受到审判。嗱，我哋讲咗两点噶咯。第一点就系由爱到恨，第二点就系由恨到杀，第三点就系由杀至逃跑。经文两次讲到亚沙龙逃跑，喺《撒母耳下》嘅十三章嘅34节同埋37节，好可能亚沙龙就系趁杀了暗恋之后一片混乱的时候他自己逃跑。这一件事只有亚沙龙和他的仆人知道在宴会上发生了什么事，其他的人都是蒙查查，所以他们都是措手不及。这些王子其实都是亚沙龙谋杀暗恋的目击证人来的，是吗？很多时凶手会怎么做啊？会不会留下目击证人啊？不会的，是吧？一不做二不休，杀了。所以我们看到亚沙龙是念手足之情，他没有将他自己的兄弟全部杀了。亚沙龙只是自己逃跑到去加利利海北边东北8里以外属于亚兰国的一个小国，就是基述国。记不记得他妈妈就是基述国的公主啊，马家公主，是吧？伯买王就是他的外公，所以他知道他在那里非常之安全。 相信亚沙龙一早已经通知了达买，他会是来到投靠他。同时亚沙龙相信他自己也都知道，他不能够就是这样来到是继承大卫的王位，因为他毕竟是杀了他自己的哥哥。若果他要继承王位的话，他需要怎样？他需要夺权，他亦都需要他外公来到是帮自己。相信他的外公亦都一定会很希望亚沙龙会得成为以色列人的王，是吗？喂，有哪个做外公的不希望自己的外孙成为王啊？我相信他就是很希望。大卫继续为暗恋来到是哀悼，到底他都是大卫的长子，是王位的继承人，在大卫的心目中是有特殊的地位。这个情形一时间变成了一个僵局。为什么为之僵局？亚沙龙逃了去基述国，大卫不能够是惩罚他，而亚沙龙呢亦都不能够是回到去以色列国，一时间是僵持不下。就是这样，亚沙龙在基述过了三年，时间能够冲淡一切，这个是我们时时都讲的，是吗？无论有什么痛苦，时间都能够冲淡一切。所以经文告诉我们，三年之后大卫不再为暗恋感到悲伤，他开始感到安慰。这节的经文在哪里？在撒母耳下的十三章三十九节。暗恋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这节经文的翻译我认为是有少少的问题。在英文的版本是有个灵字，大卫的灵是 很切切的思念亚沙龙，但是原文的希伯来文是没有灵这个字。原文的希伯来文是一个动词，是渴望，是一个阴性的动词。究竟大卫渴望什么呢？这里是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和和合本的解释一模一样，暗恋死了之后，大卫渐渐得了安慰，渴望去见亚沙龙。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但我相信另外有一个翻译，就是暗恋死后，大卫渴望去追杀亚沙龙，但是他的怒气渐渐平息了。我相信第二个解释是比较合理。为什么？因为如果大卫想亚沙龙回来的话，他可以跟他的外父达买王说，喂，你给我的仔回来啦，给你的外孙回来啦，我保证我不会伤害他。因为他跟他的外父应该是有个良好的关系。而迟些我们都会见到大卫好惊的那个元帅，好惧怕的那个元帅约押，他亦都是同意这件事的。在树撒母以下的十四章我们会见到，所以大卫如果真的想见他的仔的话，这件事是轻而易举的。我们会见到当大卫在撒母以下十四章真的被亚沙龙回来之后，他和亚沙龙冷战了两年不去见他。喂，若果经文说他很想见亚沙龙，那就前后矛盾了，是吧？前面说他很想见个仔，后面个仔回来他就跟他冷战不见他。所以我觉得这里的翻译是有些问题。其实应该说什么？隔了是三年，大卫本来是渴望想惩罚亚沙龙去追杀他，但是后来他的怒气平息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翻译。其实大卫他真的出了名宽容他的仔。在主撒母以下的十四章我们会见到最后他都是容许亚沙龙回来以色列，但是他就会拒绝跟他见面，作为他惩罚亚沙龙，我不跟你见面，是吧？五年之后两父子才面对面来到见面。大卫时时都是这样，对于他自己的仔出尔反尔，应该教的时候不教，是吧？有机会教他反而没有教到，跟他来到冷战。大卫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爸爸。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妨来看看我们今天是学到什么东西。 嗱，大卫啱啱喺圣经出现嘅时候，佢嘅生命啊，佢嘅作为都得到神嘅祝福保守，但系因为佢嘅罪咧，慢慢慢慢变到佢喺黑暗嘅当中，佢唔再去寻求神嘅旨意，佢粗心大意，佢唔顺服神嘅话语。呢一切嘅开始都系因为佢轻看神嘅话语。我哋讲过，佢为自己多立妃嫔，最后就犯咗奸淫，甚至系谋杀。所以呢几章嘅书，我哋都见到系神管教大卫，刀剑不离佢嘅家。嗱，呢一个就好似耶利米书嘅二章十九节话：你自己嘅恶必惩治你，你背道嘅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嘅神，不存敬畏我嘅心，乃是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大卫对神嘅话语轻心，佢犯咗罪，神系俾机会佢悔改。虽然大卫认罪悔改，但我亦都讲过，佢嘅罪系会有后果，系会有后果。而家神就系惩罚佢，系嘛？透过佢屋企入边所发生嘅事，但系神惩罚大卫唔系因为憎恶佢，而系神爱大卫，希望大卫能够系成为一个合佢心意嘅人。嗱，好多时我哋都系会好似大卫一样，就系好似头先耶利米书入边话我哋不存敬畏神嘅心。好多时我哋都会点啊？粗心大意，我哋唔敬畏神，系嘛，就会出问题。我哋时时都会认为神嘅恩典系大过一切。而家喺教会好少听见有话敬畏神嘅信息，好少听见噶啦。好多时我哋都会好似大卫一样，得到神嘅祝福保守，成为基督徒之后就点啊？放松晒，系嘛？好多时就任意妄为，粗心大意，唔再敬畏神。嗱，的确当我哋犯罪嘅时候，神的确系会原谅我哋，但我哋讲过系会有后果。呢啲后果可能唔系话听日、今日就会发生，呢啲后果但系始终都会追上我哋。呢个就系原因，点解我叫今日呢篇道做要知道你嘅罪必追上你，系嘛？神佢系公义嘅，如果我哋犯罪，我哋嘅后果一定系会追上我哋，只不过系时间嘅问题。嗱，大卫被神管教嘅呢段日子，经文冇话俾我哋听佢有寻求神，佢系完全失去方向，完全失去佢嘅喜乐。大卫可能系一个勇敢嘅战士，佢甚至可能系一个好嘅王，但佢绝对唔系一个好嘅爸爸。当佢啲仔犯罪嘅时候，佢完全系冇管教佢哋，好似暗恋强奸他玛，佢冇惩罚佢，甚至冇责备佢。亚沙龙杀死暗恋，大卫只系同佢冷战，咁样就以为系惩罚咗佢，系嘛？喂，点解冷战唔等于惩罚啊？你要管教你个仔，你要讲佢哋听佢哋错喺边度，而唔系话你嬲爆爆，哎，我等你自己知道啦，系嘛？嗱，呢个就系大卫采取嘅行动。我哋做父母嘅唔应该咁样样。日后我哋会见到亚多尼亚查嘅第四个仔想争夺皇位，大卫亦都冇话，喂，你而家你咁做系乜嘢意思啊？你想点啊？甚至去质问佢，连质问都冇质问到亚多尼亚。以致造成个三个仔的死亡，一个女被奸污，是吗？大卫完全没有管好他的仔，甚至他亦都没有管好他的手下。我们都讲过，当约押是哪个啊？是大卫的妹妹洗鲁亚的仔，犯了罪杀了亚尼尔。大卫怎么样啊？他只是说我受高为王，还是软弱，洗鲁亚两个儿子比我坚强。他完全就是不能够当机立断，很多时就是因为是他的亲人，以致他不想得罪他们。这个是大卫的问题。当我们的仔女犯罪，若果我们不管教好的话，我们等于就跟我们的仔女犯了同一样的罪。记不记得在《著撒母耳上记》讲到以利他的仔啊， 记唔记得啊？经文喺撒母耳上嘅二章二十九节，神话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嘅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嘅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献美好嘅祭物肥己呢？有冇注意到呢度嘅经文讲乜嘢啊？系以利嘅两个仔践踏祭物，但系神点讲啊？以利系你践踏祭物啊！当我哋冇管好我哋嘅仔女嘅时候，我哋就同我哋嘅仔女犯一样嘅罪。神甚至点讲啊？你尊重你嘅儿子过于尊重神，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做爸爸妈妈嘅，我哋需要想法分明。但系有人话大卫其身不正，点样教仔啊？其实你其身不正，你都可以管教你嘅仔女。你要俾你嘅仔女知道，我已经认罪悔改，痛改前非，我得到神嘅宽恕赦免。而家系我而家被神惩罚紧，就系因为咁样，我唔想你步我嘅后尘，所以我要管教你。我就系唔想你系重蹈覆辙，我衰咗，我而家系要管教你。我哋应该咁样嚟到管教我哋嘅仔女。每个人都会犯罪，但系我哋唔应该话我哋其身不正就唔去管教我哋嘅仔女。愿神怜悯我哋，愿神祝福我哋，让我哋低头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系有撒母耳下嘅第十三章，俾我哋系见到你喺大卫身上嘅管教。佢就系因为开始唔再敬畏你，佢系轻看咗你嘅话语，以致佢一步步系越嚟越犯更多嘅罪，以致系得到你嘅管教喺佢嘅身上。主啊，愿意我哋都系唔会轻看自己嘅罪，愿意我哋都系能够系遵守你嘅话语，以致我哋系能够系蒙你嘅悦纳。我哋亦都系将我哋喺呢度有仔女嘅父母都系摆喺你嘅手中，愿意你都系能够系帮助我哋，系能够管教好我哋自己嘅仔女。如果系我哋因为自己系犯咗同样嘅罪，我哋仍然可以系管教佢哋。因为我哋要俾佢哋知道，我哋虽然系犯咗同一样嘅罪，但系我哋系已经认罪悔改，而且系得到你嘅赦免。我哋要话俾佢哋听，我哋系唔想佢哋系重蹈覆辙，同我哋一样犯同样嘅罪，以致我哋系要好好嘅嚟到管教佢哋。愿意我哋系唔单止我哋自己，亦都系能够做蒙你喜悦嘅父母，将一切嘅荣耀颂赞都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